好， 好，大家好啊！ 喂，大家好， 系好似好耐冇呢个玩弄光景喎。 系啊，俾光景玩弄 咯。系啊，咁所以今日就录翻集玩弄光景啦。咁嚟紧都可以俾一个点讲咧预告大家啦。即系嚟紧玩弄光景都会讲一啲类型片嘅，即系我都同志啊或者其他朋友即系度过下啦，即系我哋可能会做一个系列啦，就会讲一啲类型片，究竟嗰一类嘅片会有乜嘢嘅元素呢，或者有啲咩 situation 大家系所熟面，咁大家读古仔嘅时候可以抄下呢咁样，或者有咩元素先可以得到佢，譬如喜剧，我哋做一啲喜剧元素有咩 get form 呢，有咩嘅方式或者系一啲所谓嘅 form， 一啲格式一定会跟呢，爱情片又点样啊，或者一啲悲剧电影又点样啊，都会讲一啲戏嘅例子去讲啦。咁呢个就係我哋嚟緊即係玩弄光景就会做呢样嘢啦。咁今日就喂讲咩戏啊阿志。 单 刀直入我哋一插落去。 单刀直入。係喎唔係讲而家最 hit 其中一套喎。 係。 其实係喎陣間可能撚到另一套嘅，即係而家最 hit 咪激戰同埋狂舞派咯， 系 咁我哋系啊， 讨论今日就系讲激战啦， 系啊，讨论激战啦， 系即系如果大家有睇我 Facebook 都话我连续呢个咁鬼密睇戏嘅咧，咁样咁啊睇咗其他套就系激战啦，即系因为睇 好密嘅咩？ 我连续两日去睇咯， 咁你中意电影系唔密噶嘛？ 系 其实系真系唔密噶， 其 实 我即系如果好似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我一个礼拜可能入四五入戏院噶。基本上所有上映嘅我都会睇晒，咁但系即系出嚟做嘢就已经冇呢啲歌仔唱啦。 咁就系中意个定义系， 即系仲话电影节，仲话以前去破下飞啊、走下场啊、尖沙咀啊，咁又过下海咁样，可能要长接长咁睇，咁就即系实在就即系出嚟做嘢就真系少。 我唔赞成长接长睇戏， 唔系冇人摆，因为佢啲编排系咁啊嘛，喺电影节啊，嗰套戏你想睇。可以聚埋一齐， 因为过滤唔到啊，你沉淀唔到啊。 系即 系睇戏， 都要俾啲时间去思考下嘅，唔系会执鬼实个脑嘅。我觉得系啊，咁所以话咁，我点解拣激战咧？其实我想拣重口味嘅，不过佢系缩长啦吓。咁就睇一套大家都好多人讲嘅一套戏啦，激战啦。咁亦都系即系阿林超贤嘅作品啦。基本上之前嗰啲证人啊、线人啊。火龙啊，咁一大扎啦，咁样其实都见到佢有一种嗱，当然啦，佢系一种好港式嘅导演啦，即系飞车啊、卖身肉搏打斗啊，咁其实佢拍得唔错嘅，咁所以呢套激战其实即系以一套所谓MMA 啦，即系做主打嘅戏咧，咁样嚟讲，咁我都其实未入场之前，我都预计到佢嘅打斗场面系会几好嘅。系啊，即系都比较剪接啊，或者节奏上边啊，配乐上边啊，都会做到个刺激感嘅。咁所以我唔难去想象点解大家唔中意套戏咯。 但系林超贤不嬲都系，即系头先讲 佢擅长做呢样嘢， 佢擅长做呢样嘢。 系啊， 系啊。 咁但系你点解你中唔中意套戏先？ 其实唔系我中意嘅，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其实我唔系对于林超贤，我真系一般。林超贤系真系一般，即系唔即系讲。 导演 系啊，唔系林超荣啊， 唔系啊，超荣 系啊，林超贤一般系佢俾我即系等于你去饮一支可乐系咁嘅味咯，冇乜好特别，只不过我睇完我觉得咦，比我想象中好咗，好系脱离咗佢之前嗰啲嘢噶，我觉得。 例如咧， 例如佢以往即系退翻后翻之前去嗰啲。乜乜攞影帝，全部多数都系佢啲戏噶嘛，多数 都系正人啦， 系啊，佢讲嗰啲人物系君天地一鬼神噶嘛，即 系 有一件事做好伟大嘅，佢而家我觉得系心态改咗，系好少人物其实唔系伟大事嚟嘅，所嗰样嘢，即系佢我觉得系现实咗咯，即系其实我讲嘅现实，佢系以前系脱离咗嘅，脱离即系唔。佢系捉到你哋爱啲乜，但系脱离咗佢，即系计算咯。 商业片咯， 系 中意飞车，中意刺激咁咪俾你咯。枪战 计算咯，但系呢次我觉得佢系有计算嘅，但系佢嘅计算冇咁多嘅。 系 即 佢計算係冇，即係其實點解我覺得好睇？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嘢想講，即係當然陣間講佢有，其實佢套戲有幾句對白，我覺得係佢想表達出嚟嗰樣嘢嘅，就係、是、如果佢擺佢將嗰幾句對白擺喺抽走咗，擺喺以前啲戲係唔得嘅，係做唔到呢個效果嘅，即係我覺得係咯。 即咁，如果純粹即係以商業片或者你自己一般市民入去入場，或者加大晒咁樣，咁佢一定係加咗功課嘅， 係啊，即係始終佢嘅 打鬥啊，或者話你類似睇下彭于晏嗰個朱古力啊，張家輝嘅朱古力，咁、你都覺得開心啦。 唔係，所以佢其實改變咗係佢會加咗一啲，我覺得頗為重要，即係其實可能係而家呢個社會，我哋香港呢個社會頗為重要嘅嘢咯。即係如果呢套戲擺起，可能褪後廿年或者褪前年十年，其實可能個效果又唔一樣嘅。 如果話好啦，大家都講啦，或者我哋一陣可能會再深入啲講下啦。咁但係同埋大家咁多評論啦，咁多風評出嚟，即係明大家都覺得佢 OK 啦，好睇啦咁樣。有冇啲唔好嘅地方咧？或者我講少少先啦咁樣。亦都係一貫啊林超然嘅手法上面咧，佢讲古仔咧系真系差啲，系即系可能做一啲飞车或者做一啲特技一啲动作好睇，但系好多时嗰个剧本其实喺啲人物嘅描写上面系唔够，或者嗰个古仔其实好多时都系好理所当然啊，好电视剧式佢可能自然到嗰个位置就要有咩俾你啦咁样。咁譬如好似呢一套啦咁样激战啦。其实我开头啊，又云南又成咧，又踩单车，还于晏又成，即系我喺度睇紧话究竟啊，还于晏出咗场啦，你见到又出场啦，你又点样介绍佢咧？我竟然系估唔到，原来系冇啊！佢嗰个云南系纯粹晒景，可能有云南旅游局赞助啦，我唔知啦吓，纯粹晒一晒云南，跟住成套戏系唔关个云南事噶。 吓， 嗰班云南靓仔系唔会再出现噶。 唔系，可能合拍片啫，我唔知道。 我唔知啊，系咪？我唔知道，即 系可能合拍片。 咁我呢度讲完啦，话云南，跟住突然间又讲翻香港，跟住张家辉又俾人追斩啊，话佢欠数啊，跟住又讲翻澳门就系嗰个女人啦、啊，跟住因为整死咗自己个仔啊咁样。讲晒呢个地方，跟住最尾又全部喺 subtitle 个黐个字喺上面，香港、云南、咩澳门咁样。咁最尾又讲返澳门咁样。我期望嗰个地点系有啲嘢。咁、但估唔到系冇啦，第一即系佢讲云南冇啦。同埋即系佢咁样当然啦，你话可以话交代我话类似 montage 嘅方法。我好多失意嘅人物。咁就彭于晏嗰啲唔系失意啊。去云南唔知做义工定乜嘢啫。我当你张家辉失意啦。我当你嗰个女人阿梅婷嗰段你话佢失意啦、啊、死嗰个仔啦咁样。咁啊，聚焦去澳门啦，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嗰个设定上面，其实冇玩得好尽。即系澳门呢个地方，其实当然啦，我明白嗰个 MMA 比赛，好似而家你睇 Legend 啊、K1 啊，咁现实上面澳门嗰几大娱乐公司系不停都会搞呢啲比赛啦。咁所以你呢个 MMA 比赛喺澳门搞系好，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嘅，好自然，你会咁样设定。但其实嘥咗咯。即系你，我觉得你咁多个失意嘅人物，譬如彭于晏唔计啦，彭于晏嘅老豆啦，佢生意失败，大陆人嚟嘅，但系佢生意失败，去澳门於走嘅，去澳门，去咗澳门。咁张家辉被债又去咗澳门，跟住嗰个女人虽然系澳门人吓，但系即系死咗老公啊，跟住话入精神病院啊，佢都喺澳门。咁其实咁多人喺失意喺澳门呢个地方聚集，其实你可以加一啲场面或者加啲气氛俾个澳门呢个地方。或者你借住啲角色嘅口讲下点解佢要嚟澳门，其实会令到澳门呢一个设定咧，其实系会好啲。嗱，譬如边啲戏会讲得好啲啦？《欲望之城》呢个好明显啦，一定喺澳门啦。讲即系阿红啲十三妹啊，咁一定系讲黄赌毒呢啲嘢喺澳门啦。之前譬如放逐啊，或者系一啲一啲啊，杜琪峰嘅戏都会喺澳门搞，黑社会都有啲，即系因为佢当然啦，亦都系食佢嗰种黄赌毒嗰种猖獗嗰样嘢啦。咁样其实可能因为个古仔上面会令到去澳门嗰个意义咧系大啲，咁呢一个 MMA 比赛嗰个意思就冇咗咯， 即係佢係好自然喺澳門舉行，但係其實 MMA 同澳門呢樣嘢，佢冇賦予一啲意義俾澳門噶嘛。 嗯， 當然啦，嗱，佢有啲嘅， 我睇法我同你唔 啊，譬如有啲嘅，譬如邊啲咧？佢話佢去同黑仔啦，張家輝同黑仔啦，話啊成日都喺度笑，佢玩咗幾次噶啦話。 唔系，但佢冇 买我啊，你买我书啊？ 但佢其实冇，佢冇讲话呢个地方系澳门嚟噶，好似 有 系咩？ 全部 key 实低度 key 澳门噶嘛？ 唔系，佢系讲澳门咯，但系佢冇讲，例如去张家辉走去澳门，佢冇讲话去走去澳门噶。 有着数，有都好明显见到佢着数，因为在香港俾人追啊嘛。 但系因为我哋知嗰个景系香港， 佢有 key 香港嚟只字架，佢全部 key 实低度嘅开头，所以即手法上面佢咁样 key，其实可以玩得多啲咯。 因为我唔系，因为我点解开头我觉得阿彭于晏突然间跳得太快咧，我都觉得哇，好似好交代到一个人。 好突兀嘅，突然间讲完彭于晏，跟住突然间讲张家辉，好似突然间要无啦啦怼咗两个人物出嚟先，跟住怼埋个阿梅婷出嚟，怼咗三个人出嚟。咁、那个古仔就关呢三个人啦，咁样。但其实即系呢个手法系一回事咯。 因为 我设定可以玩得多啲嘅， 我觉得其实彭于晏开头讲佢点解，其实我开心中，我都觉得好核突嘅。你问下真 系唔知做咩嘅， 系啊，但系我觉得，因为我会谂，其实嗰啲嘢唔喺我心目中，喺可能嗰度应该可能拍咗好多嘢噶。 系啊， 喂，唔重要，即系唔重要嘅。 剪 到 冇好剪咁样，剪咗 咪求其剪咗一啲嘢。其实佢点解佢点解踩单车？其实啱啱就撞正香港就有个人就踩单车环游全欧洲啦，唔系全世界嘅，即系佢又食翻呢啲啫嘛， 可能咯， 系啊， 但系即系而家个两个钟版本就觉得系嗰啲位系突出咗咯，即系介绍人物嗰度啦，澳门嘅意义上面唔多咯， 因为 赌钱系其中一样，赌钱系一样，即系话赌拳赛，系一样，你啲人血腥啊，即系嗰种打斗啊，咁其实。唔够，头先我譬如举例子，譬如用埋啲情啊，或者放逐啊，嗰啲讲得咁好咯、啊。 唔住，因为我自己咁谂啊。 但未必需要真系好讲澳门嘅，但系你俾啲气氛佢，譬如 唔系啊，因为我自己有睇过拳赛咧， 系 入去睇，我唔系睇只啊，睇个拳赛，即系我去睇湾仔嗰间叫咩？嗰啲伊丽莎白馆， 吓、医馆， 医馆咁样打，其实系正规噶嘛， 吓、 即系佢讲佢都系正规， 你都系正规， 系正规，系正规。但系即系如果佢将嗰个赛例摆喺香港度做咧，即系如果佢话呢度香港做，其实好格格不入噶。我会觉得，但系佢又冇可能讲喺中国做噶嘛。 但其实因为而家 MMA 其实好红嘅，阿志强之前都问我，喂 MMA 点解即系？即系 MMA 做系一个 gimmick 咧咁样，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嗰啲出去嗰啲拳馆啊，其实除咗啲泰拳班啊，啲一定会有啦。其实而家有一啲新嘅 MMA 班，一啲 MMA workout 咧，即系一啲嘅体能训练啊， 教你训练啊嘛， 或者系一啲技击嘅训练，系 for 你打 MMA 啊。 唔系，但系呢啲有，即系其实上网可以。 其实而家好兴噶，喺呢两三年开始兴，系啊，好多人讲呢一种所谓。Mix Muscle Art 混种格斗， 但 系 MMA 其实大家冇咁复杂，其实叫 Mix Muscle Art。 但系个赛例摆喺香港唔 work 噶嘛，即系如果呢个地区系， 其实可以嘅，其实可以嘅，但系即系 我觉得唔 work 嘅。如果呢个故事摆喺香港啊，我觉得真系唔 work。 咁但系日本系咪澳门会系上进啲咯？因为事实上而家澳门真有搞过啊嘛。 佢其实有搞过，但系都唔系。但系我哋觉得澳门点解摆喺澳门？我假设啫，我其实我唔知系咪。你見到好近澳門，你搭一個通頭船就去，但係入邊係點樣？其實我哋唔了解嘅。 係，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諗到嘅都係啲好靚嘅一面啊。 係我哋唔了解 娛樂城啊。咁但係其實你望真啲，其實即係用望之城，佢咪用得好嘅就係講得好多咯。其實真正嘅澳門人係唔會走出去碼頭嗰邊，唔會去啲娛樂城噶嘛。 即係如果佢擺喺中國，你覺得？喂，佢哋一定抽唔到噶啦，就都抽到屌，要打死佢噶啦，即系会系咁谂噶嘛？香港你即系如果摆香港，屌搞乜鬼呢啲啊？屌搵翻份工算啦，即系会系咁样。反而你摆一个澳门，你会觉得系咪可能会系咁？即系会，我觉得可能会有机会系投入啲。其实某程度系佢系写实得嚟，其实唔系即系有啲脱离写实噶嘛。即系我真系咁讲。 脱离写实，例如咧，有咩例子觉得系脱离 咧？脱离嘅意思系， 即係好似嗰個黐線，即係佢講個女主角，佢喺度拼嗰啲嘢。其實我覺得佢有嘢講噶嘛。其實佢講嘅制度係唔好噶嘛。呢個係制度唔好噶嘛。但係佢可以喺嗰度大踩大吵大鬧，大大鬧，即係其實道理上係唔係咁樣噶嘛。 咁真係唔知啦。呢樣即係實際上點樣 check 人有冇精神？ 即係其實佢 咪都有精神嗰集中能力係咪？即係 都唔會揀一間。劈房咁样俾你喺度搞个计，屌心谂，同埋一对一，同埋一对喂老板斩柒你，即系会系咁嘅机会，你仲系觉得佢有问题嘛？咁啊，即系佢， 即系观众冇睇，其实就话讲阿梅婷佢个女又受伤之后咧，即系佢仔就因为屋企意外啦，抌死咗啦，咁之后有精神病啦，个老公又走佬啦，咁样，去到嗰、那个，因为阿志讲嗰场就话佢有一个护士啦。阿梁小冰就喺度俾一啲类似测考版嘅物体，有一幅图俾佢，佢就跟唔知几多分钟啊，好似十分钟，就跟住嗰幅图你砌翻嗰啲测考版嚟砌翻啲积木砌翻嗰个公仔咁样，系啊，就咁、是、样。 其实讲个制度其实系帮，即系佢哋有一个制 度。系咪咁样 check？ 我哋真系唔知。 系咪咁样 check？ 嗰样嘢其实唔重要，只系佢系解释话俾你听。喂，其实佢都有一个好完善嘅架构咁样，只不过佢系讲有啲人系。完善， 佢哋系想讲， 系啊， 我冇谂咁多，我哋谂话，咁佢真系精神好集中，佢真系砌唔到嗰个图影出嚟。 唔系佢，即系佢其实佢想帮你，其实佢系有人情味噶，佢都讲 系，最即系第一次砌唔到，佢都话啊，不如我哋嚟多次啦，我哋嚟多次。 但系 再 set 个 time 啦，再嚟多次啦。 呢个其实咪某程度咪香港嘅心嗱，咪你经济你搵唔到食，我又乜乜完善啦，好，其实佢系讲系冇人情味啊嘛。即系点解要咁多人情味？即系因为冇嘛。佢又喂你搵钱唔多，我哋有中援啊，乜乜乜。其实某程度中援唔系吸纳晒所有人嘅嘛。 系 啊，即系等于唔好听啲。佢而家讲啊，即系讲调一嚟一嚟题。佢讲喂，点解咁多人去晒深水埗啲流浪汉？因为有人派饭啊嘛。 嗯。 即系佢将嗰个咦，我只不过攞一个例子话翻讲翻出嚟咯。佢将嗰样嘢调翻转，其实系。点解我觉得系可以喺澳门觉得？因为我哋唔系真系太了解呢个地方。 系 你香港一做屌嗱声，屌搬乜鸠嘢啊！你冇钱，你冇钱咪咩咧？我咪俾心机咩？即系佢系脱离咗香港啊，觉得呢个机会仲系一个机会系可以改变到嘅咁样。即系我会梗系咁样谂，所以即系我觉得系，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导演揀澳门呢是因为佢又唔可以行得太远。因为我哋其实好多人喺 Facebook 可以知道每一个地方嘅 事， 只不过我哋系唔了解中国入面系点样㗎嘛。 其实澳门其实系一个即系一个纸醉金迷嘅地方。咁即系事实上你话讲啲人失意去到嗰个地方大家会明囉。大家会明白即系有夜总会啊，有赌场啊，可以赌钱啊，可以饮酒啊，要玩啊，即系明白。但系你成到去成两个钟，你俾多少少去宣染下咧，就会好啲，个感觉会好啲咯。 唔系，所以我觉得个导演唔同咗，佢以前啊，可能佢铺排晒。 哇！以前哇，无啦啦逆战又走去参谋又成咁样，唔知做咩噶嘛？佢哋要个景嘅啫嘛。咁嗰啲个意思咪更加低啦。嗰啲就真系低啦。譬如逆战，你睇翻上一套逆战，咪好似唔系上一套， 上一套 系啦系啦。嗰个沙漠咪冇意义咯。个沙漠就系玻璃飞车咯。即佢三个代表咩啊？ 因为我嗰阵时好，因为我对于啊边个个导演我系不嬲一般嘅。 即系我觉得嗰个地点咧，其实你 set 佢都出嚟，佢当然有个合理性啦。你唔通嗰件嘢喺太空打交咩？即系你个 set 出嚟一定有合理性，但系合理性之余，你可以俾啲意思佢咯。系啊，而且佢咁多个人物都系一啲悲剧人物啦，佢都聚焦咗喺澳门，其实可以。佢有讲啲嘅，譬如讲打假拳啊，可以买埋拳赛啊，落盘啊，即系呢啲，但系唔够咯。 哦， 可以俾多少少，咁、就 会靓啲啦。我谂到，我突然间谂。 同埋你打假拳嗰度都唔系澳门啦、啊，香港打假拳噶嘛，香港拳王嚟噶嘛。 系啊，唔系，同埋我 嗰个位其实未必执到澳门赌，你啊去过澳门打嘅，然后澳门就系啲赌博钱啊，但系就啊潘元良又叫佢打假拳啦，咁你咪令到澳门好似一个。犯罪嗰班藏，咁佢再嚟啊！我俾人追债咩情，我又走翻嚟澳门，咁其他嘅事咪觉得好似 啊，重回舊地或者咩成咁樣，即係可以俾多啲劇情係佢加強嗰個地點，我覺得會好睇嗰啲。即係你介紹人物之外，你其實都介紹地點啊嘛。 我睇嗰陣時，我唔係太。 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唔理嘅，都可能唔理个地点嘅，个澳门边度， 唔系 所谓， 唔系因为 有个地方有拳赛咁 OK 啦咁样。 我个即系等于佢喺条揸电单车载个靓妹唔知或者兜， 哦、即系过晒境啫， 唔系唔系唔系兜，系突然间见到喺啲街好多人 啊，或者系追， 即 系 其实佢讲到好街坊好人情味噶嘛，即系讲个地区，即系如果你摆喺香港，啲人就屌你而家点会咁样？即系其实系唔合逻辑嘅，而家点会咁捻样噶？即系其实因为所以我会明点解佢会摆澳门，因为我哋又好似好一样，又好似唔一样。即系香港系啊， 小社区 嘅 嘢， 而家香港系冇晒小社区噶嘛，而家已经系冇晒噶嘛，因为。你系点解冇我自己谂啊？ 咁就系咯，即系应该讲就系，即系纯粹觉得诶、可以好啲嘅，有啲位其实可以好啲。咁咁阿林超贤冇都好正常嘅，不嬲嘅戏其实唔好聚焦喺呢啲位。咁但系佢一样嘢好咧，就系、是、今次佢嗰种悲惨英雄咧，阿张家辉嗰种咧，可能因为系张家辉嘅，佢嗰种市井味系浓好多。即系佢做到嗰种事啫，即系佢唔系一种好高条大马靓仔有型啊，即系佢唔系嗰种，你夹硬搞笑叫佢扮啊刘德华嗰啲，即系嗰啲佢搞笑咯，即系但系你叫佢出嚟就算你话着晒成套西装啊咩成，佢唔系刘德华嗰种格嚟嘅，佢唔系做到呢样嘢，佢反而做一啲譬如之前嘅证人啦。即系嗰个杀手啦，只眼又差啲盲一个啦，或者佢之前嘅一啲搞笑角色啊，都好多人都讲啦，就系呢套戏其实佢展辉本身就系化骨龙加其他嘅一啲杀手啊咁样嘅角色黐黐埋埋啦，佢系好食到啊张家辉佢呢种型格，系啊，无论佢嘅样或者佢一直以嚟嘅演绎，咁所以呢套点解话会特别好睇咧？即系除咗嗰啲飞车冇啦呢集。佢冇晒车，冇玩车啦，佢纯粹晒景嘅啫，电单车周围行就晒下澳门啫。佢呢度似嘅画面全部动作都系靠 MMA 比赛噶啦，靠打拳噶啦。咁但系佢多做一份就系嗰一种悲惨英雄小人物喺生活求存嗰样嘢咯。其实譬如好简单，你证人点解好睇啫？证人好睇一定唔关谢霆锋事啦。 我唔住，因为好佢都麻麻地，我唔知啊，我真系， 等 得 唔讲呢个 唔系，我有睇，但系我真系我啲我真，但系因为我已经唔记得 我讲下啲例子啦， 我唔记得， 即系唔好似人哋啲艺评奖咁样讲完就算啦，我俾啲例子啦，譬如正游好简单， 唔记得， 谢霆锋系难睇嘅，佢拍埋张家辉度更加啦，冇得比啦，好简单，佢喺差馆闹人嗰幕，啊，即系闹阿郭晋雄你做咩？系咪挂住睇波唔听我指示唔一齐攻入佢间屋度咁样？你见到佢系好做作噶，甚至最尾阿靓妹死，佢抱住靓妹嗰场喊戏系好假嘅。咁你再对比翻阿郭晋雄闹翻佢喺差馆闹翻佢，大家同样闹交，都系嗰两个演员一个只系个身份对调咗啫，闹同被闹，你已经见到个分别。但系点解你觉得证人好睇啦？讲翻好睇嘅，因为嗰个杀手嘛。讲起阿张家辉，佢就慢啦。佢劫咗阿张静初嗰个女，佢威胁阿张静初唔好上庭怼阿黑社会个大佬。好犀利地方就系、是、啊，佢慢啦，但系佢叫个靓妹，佢又唔系暴力对个靓妹，个靓妹想食雪糕啊，想食鸡髀啊，买俾佢食啊。佢自己老婆又全身瘫痪啊，就喐到只眼咋，咁所以要喂药俾个老婆食，但系又喂唔到，识慢喎，分唔到边只药打边只药。佢捞乱咗啲药嘅时候，个靓妹又帮佢执，即系你见到佢一种人情味啦。其实喺张家辉嗰度嚟，咁其实去到呢一套嘅激战都一样，佢嗰种嗰种好悲惨，但系又一个小人物，又系好努力去为咗生活，去搞譬如嗰间啦，佢唔中意啊。阿英少祥个家姐噶，阿刘蜜雪噶，佢唔中意教佢打拳噶，咁啊，好 hea 咁，成日话人哋投诉你噶，你冇得做。 其实佢唔系唔中意 教嗰、那個，唔係佢唔，其實佢唔係對於佢嗰個人，佢係覺得，我覺得啊，佢一個教，即係一個拳手， 好多我自己係 一 個，我教啲健康舞咁樣， 即係佢係擺低唔到佢，其實係唔係因為對於我冇留意。笑面迎人咁样，屌我唔中意我一个拳王嚟噶嘛？ 系最 屘 都系啊，即系 即系系啊，临尾佢放低咗，佢明即系我叫明白。 未到放低之前，佢都系好搞笑，即系用咗八骨龙式嗰种。 系啊， 哦咁样啊，咁样，即系佢都系用紧呢啲玩法。 其实系坎坷噶，其实如果即系我睇唔系因为即系佢笑佢咩嘛？我记得我睇系坎，其实系坎坷。佢一个拳手，佢要为咗佢生活而咁样。即系其实啱啱冇话啱啊，只不过哇点啊！即系其实佢系呢样咪，我觉得佢系有改进，即系导演有改进，佢攞到一啲生活，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紧要。我哋入去睇嗰阵时咧，某程度我唔知道，因为大家都睇咗一张相噶嘛，佢练到好好犀利噶嘛，同埋佢讲翻佢而家个岁数啊嘛，48岁，即系我哋觉得哇，啲人有人讲过佢咁样练，有机会系短四年命。 系 啊，有机会短四年命。咁人哋觉得哇，佢虽然系瘦底啫，唔系肥底，佢瘦底咁样练都系辛苦。啲人会觉得哇，佢即系为咗呢套戏，即系佢为咗一个我哋睇嗰阵时系为咗呢套戏啦咁样。如果入去睇，其实应该佢唔系讲净系呢套戏噶嘛，佢系为咗一样嘢。而家你哋去睇戏咪可能 get 到嘅一样嘢去努力一样嘢咯。其实个套戏里边就系讲呢个 point 啫嘛。 系，佢呢一种。嗱，你唔可以话林超贤佢之前冇嘅，但系佢，但系今套系 佢系写实咗，系落实咗嘛？ 或者可能话、啊、我咁讲系真系少一撞着棍咯，即系可能就因为又系张家辉个剧本又好夹张家辉，咁令到成件事系突然间有个 magic 出嚟咯。 唔系有嘅，即系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咧拍一套戏都系有嘢讲嘅，只不过佢。我嗰阵时，我觉得佢要讲嘅嘢系你要达到嗰个目的，一定要做好宏伟嘅嘢嘅。佢呢套唔系噶嘛，佢唔系要达到一个目的而，唔系经历咗一个目的而做一句，佢系经历咗一样嘢先去到一个目的噶嘛。个目的其实唔系最重要噶嘛。以前佢系调，即系嗰样嘢调转咗啊嘛。以前即系等于我哋嘅人生一样噶嘛。即系我都系市井噶啦。我哋成日觉得达到咗嗰个目的就系你嘅人生嘛。而家系讲翻俾听，你嘅人生系咁样，而令到你可能达到个目的。其实个目的去唔去到，唔系最重要嘛。 系， 即系其实佢将，其实好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其实将嗰两样嘢反转咗嚟讲。其实呢样嘢就系最重要嘛。 我谂就唔系反转，而系即系呢个，即系话咧，关花嗰度算啦，即系大家觉得点好睇，大家睇完就知噶啦。吓，佢同嗰个靓妹，个靓妹又做得好啦，嗰、那个父女情嗰度好，做得好正啦。首先，阿志广嗰度咧就系讲到另外一个，点解觉得佢今套系好睇咧？就系佢讲到就系、是，成功系咩？成功系咩？即系我哋好多时觉得系成功。 我嘥咗20几分，系中磅，我哋嘥咗20几分。 咁我以前唔系嘥嘅，系讲其他嘢。最就是、排于晏嗰度，即系排于晏根本就系一个佢老豆好叻做生意，突然间即系白手兴家做一个实业，咁点知炒楼、炒房地产，跟住蚀晒啲钱，跟住就讲到佢老豆就不停于走啦，不停喺流连喺酒吧啦咁样。咁所以阿彭于晏就有激起佢老豆咧，啊，令到佢老豆可以站起来咧，就我都要同埋佢老豆闹佢啊嘛，话你识咩啊？ 你识咩？ 我几卅岁，我已经有自己公司，我已经白手兴家做咗好多嘢。 你仲识 你？你同我30几岁，你乜都冇做过。 系啊，即系识周围去，即系周围去，系啊，一开头话去周围去。 就咁样，所以先激起佢就话啊，咁我要为我老豆，为我自己做一样嘢，跟住就求阿张家辉教打拳啦咁样。咁佢就亦都系去参加呢个 MMA 比赛啦。咁当然都好正常啦。咁你呢个新仔。你练到几劲点都好，咁你最尾冇可能话你突然间变咗冠军噶，世界冠军咁样噶嘛？咁最尾佢打输啦咁样。咁喺呢度其实佢讲咗一样嘢就系、是、阿张家辉佢最尾去评论佢阿佢个学生啦，即系彭于晏呢度，佢同阿虾仔讲， 佢冇输， 佢冇输到咯， 佢冇输， 佢赢咗啦，佢做到佢要嘢， 系啊， 佢要嘢就系佢为咗佢自己， 系啊， 去做一样嘢，亦都真系激起到佢老豆。佢为佢老豆做一样嘢，咁呢个其实好多次就系话我哋睇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觉得个目的或者个目标或者 最尾得到达成啲咩嘢系好紧要。我哋点解话其实都系目的嘅目标啊？目的都系想我哋之后我哋达成咩结果啫。 系啊， 你个目标 set 高啲，你嘅结果咪高啲咯。好多人都咁讲噶。啊，或者我目标我之后啊，如果而家有去间公司，我目标之后三年后升职，跟住五年后又再升职，几多年后做边个位？咁你点解咁 set 啫？你目的就系你想你嘅结果系咁啊嘛。即系好多人觉得结果论英雄咯。你攞咩人工啊，或者你得到咩明星啊，出街人哋认唔认得你啊？啲人会唔会上嚟同你影相啊？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有咩嘅明星，或者有咩嘅赚到几多钱系最紧要，或者啊嗰样嘢先叫赢咗。我走到最后咁啊，睇你点死，或者啲人咒人哋话收尾嗰几年你小心咁。咁即系好多时就系话觉得最紧要系咩啫？最尾结果个尾系点？咁如果你睇返呢樣嘢就唔係啦。如果彭于晏個尾點啊，俾人打輸咗， 俾人踩低咗， 仲要坦傾埋咁樣，即係當然係後尾冇事啦，即係但係都受傷啦，都要坦咗去醫院度啦咁樣。咁其實你咁樣睇，你覺得佢係輸嘅，咁但係其實佢目的唔係咁啊嘛。 但係唔 係佢得到嘅結果其實係佢有翻佢嘅親情，佢揾翻佢老豆， 喺個拳王話俾聽，佢冇輸嘛。即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喺个拳王话俾听，佢同啲朋友讲，佢系冇输，输系我哋嘅。即个拳王都话俾我听，我哋输咗。即佢同阿仔讲嗰阵时，嗰一句嘢系，其实我觉得呢个 系 啊， 话普通人眼中佢输咯，但其实佢唔 系啊。 即最大家睇得唔清楚，或者大家睇嘅嘢唔啱， 系 一个角度。 系啊，佢就话 有问题咯。 佢同黑仔，我唔记得黑仔入边，黑仔入边佢叫咩名啊？我都系叫黑仔啊。佢同佢讲，其实输系我哋啊嘛。我哋系逃避咗嘛，当然佢用咗真系逃避。其实好多时佢话冇逃避，可能我讲话，可能好多藉口话乜乜乜。其实佢就话俾听，我哋一直输就系我哋去走咗嘛，即系佢都有讲噶，上台惊唔惊？即系其实我想话，即系 开翻头先讲 系啊， 两次都系讲 系啊。喂，上台惊唔惊？等于我头先一开波嗰阵时就讲翻个导演就系好想讲呢几样啫嘛。上台惊唔惊？惊。 但佢又同班學生講話，你唔好怯啊！你一上台一怯咧，你 就 輸一世 啊！係啊，喂， 跟住輸一世 啊！但你都要面對噶嘛？即係佢話聽，佢冇逃避，佢去到佢個徒弟去到臨尾嗰一刻，即係我唔知評論定係套戲裏邊有講話，其實佢唔使咁傷嘅。 總 之 投降， 總之我投降就 你又唔打㗎啦。 係啊，其實佢冇可能，因為嗰套戲裏邊就影住佢老豆睇緊噶嘛。其實。佢老豆未必，佢如果佢老豆未必睇緊噶嘛，即係大家估，其實佢其實唔係話俾佢老豆聽，啲人以為佢話俾聽，其實佢話俾自己聽。我覺得嗰一剎那佢話俾自己聽，我輸，我咁樣咪輸咯，我同個老豆一樣咯。即係其實佢 有冇盡自己努力咯？係啊，有冇用盡自己嘅能力去搏埋最後嗰啲時刻咯？其實 係啊，即係呢個，因為佢喺一個生命有危險，會淡，會斷，會斷手。 斷手呢啲落幾粒，你真係 係啊，會斷手，會死咁樣去 頸咁樣。 即係可能佢用得誇張，其實佢講緊我哋有陣時，我哋認輸咗係我哋冇生命危險地都認輸咗啊嘛。係啊，即係阿張家輝講，哇！我去逃避，其實佢冇生命危險去逃避咗啊嘛，咁咪輸咯。即係呢樣嘢好緊要，我覺得好睇佢係講到呢樣嘢嘛。 咁所以点解阿张家辉佢48岁佢仲要再上台再打呢、 啊、 其实讲幕都好睇嘅就係讲佢因为啲人追数追到嚟澳门啦咁就即係令到同佢同屋住嗰、那个妹妹受伤啦咁个阿妈又精神病发咁又去精神病院啦得佢一个喺间屋度佢瞓低喺个地板就望一条鱼㗎嘛。 是啊、 其实即系嗰个鱼缸啦都俾嗰啲人嚟捣乱嘅时候打烂咗啦咁得返一个角仔咁样。嗰条金鱼有少少水啦，积咗少少水啦，咁有条金鱼喺度揈下揈下，仲喺度求存。咁阿张家辉就瞓咗喺地下度望住条鱼，之后觉得咁条鱼都咁样挣扎去求存啦，咁你个人点解咧？仲瞓喺度，即系咩咧？就 系 之后佢先再激起佢都做呢样嘢，佢都要为自己做呢样嘢嘛。佢大半身去上咗拳王，但系拳王又点咧？佢之后打假拳，跟住又做犯法嘢，又洗黑钱，咁又俾人拉咗。佢上半身冇咩嘢系为自己做过， 系所以佢讲咗佢嗰句话，佢都同阿仔讲：，哇，我乜都唔识， 所以点解我都要打咧？ 系啊，我都打，我即系我连我识嘅嘢我都唔做啊！我即系其实等于回应翻头先嗰句啫嘛。 系佢呢个同佢学生嗰段，其实系回应， 系回翻。喂，我都唔做，喂，咁我真系逃避咯。其实个逃避系话：，喂，我识我都唔去做，喂，咁我咪输咗咯。 诶，只包一句咯，你怯你就输一世。 系啊，你怯就系输噶，即系上到台上面。 怯咪输咯咁样，咁咪唔即系唔系话叫你死冲硬闯，即系而家咁样讲。 有理智嘅，有理智 嘅。系啊，即系我哋应该系，其实我成日觉得睇戏其实系检讨噶嘛，检讨嘅意思系点样？嗰套戏影响到你自己，去睇翻自己回应翻，即系等于你嗱呢套戏啊，再差翻讲第即系第二套戏啦，即系财务派咁样。咁我都听有人话。喂，好多嘢唔好咁，我都话呢套戏一定系唔系咁好噶啦。 狂暴派咁 讲，系啊，讲狂暴派。咁我觉得 手法上 预咗唔好， 佢个 budget 上面嘢都有 归。系啊，咁我话咧，佢可能而家收800万啦，咁样左右啦。佢用咗28日、30日啦，咁同冇得比，即系如果你同激战佢用20多日收3000万冇得比，咁佢都系输。即系如果以咁样，佢都系输。咁我觉得点解好提咧？佢就系、是。唔系用我哋嗰样嘢去讲点样睇呢样嘢啊嘛， 或者即系唔系用嗰个角度或者嗰个思维嘅话，咁其实可以有另外一种嘅谂法。 即系我成日觉得点解香港我未睇《狂舞派》之前，我觉得香港电影死嘅，即系我真系话俾你听。但我睇咗之后，我觉得冇死到，即系我收翻呢一句。但系我觉得要我哋个思维要转变咯，转变嘅嘢系睇嘢又好点咯，因为有朋友讲话喂同事啊讲喂啊边个话唔好睇喎乜乜乜乜咁我跟住话咁你一世都唔使睇戏噶喎，即系你同外国皮咁样又话呢套唔好俾唔值得睇咁样，咁又话喂佢嘅理论啱嘅，如果我揸住一套戏嘅钱咁样， 即系得几廿蚊，咁我买一套戏 系啊，咁你嘅理论啱嘅，咁我就想问咁点为之好咧？啲你永远都会比较噶嘛，我想睇睇嗰阵时喂，但系嗰套好似票房又高啲，咁我咪睇吧，你永远都睇唔到噶啦，去到最后。你永远都系睇唔到戏噶啦，咁我哋而家唔系讲你揸住咩啊嘛，一套戏嘅钱嘛，你系啊，咁你咪去睇入边，即系有几好睇，大家入去睇下。 同埋大家即系嗰个经历唔同咧，大家睇到嘅嘢可能唔同，或者大家中意嘅类型都唔同啊，譬如我中意啲喜剧或者我中意啲悲剧，即系大家个感觉都可能会唔同。如果咁样嘅时候，其实冇得讲下边系好睇啲嘅。呢啲好睇过人嘅啫， 好过人。 唯独就系你一定要睇先。呢、這个我成日都好反对，就系话有啲人一见到某啲导演或者某啲演员就烂片。咁即系你话你批评或者你用到你嘅例子讲佢哋咩唔好，其实唔系问题。你又有权讲佢咩唔好嘅，但系问题前提系你睇咗先，你睇咗你先有权话人哋好唔好咯。即系而家好多时人哋好多人睇嘢，我发觉就系、是、话烂片啊咩啊咁，我问你咁你睇咗啊咁样。未睇啊！即系其实你都未睇，你就点解话佢烂咧，或者话佢唔好睇咧？其实即系未看先评就有啲过分，我觉得 系 啊，即系始终人哋都系可能真系用努力去拍，或者用心机去拍，好多台前幕后好多人员，差咗好多时间去制作。咁你好唔好睇？你睇完你咪再讲咯。你可以有权话唔好睇啦。 未看先评先系讲电影噶，即系因为唔好攞所有嘢都系。 唔系，好多嘢都系未看先评。 唔可以咁讲啊？点解啊？好易濑嘢噶？点解咧？一个例子啊，咁如果即系你一个地方等于有啲嘢去审，即系我哋即系讲例电影啊，如果去。去到审人有冇犯法咁样，有啲人讲你都未去，你都未现场，你点可以话佢有罪？ 咁嗰啲大是大非就唔同啦。 即系我即系讲电影啊，我即系讲电影啊。 咁大是大非嘢，咁大家一定分到啦。咁同埋有啲嘢就譬如你批评一啲事都系噶，譬如一啲时事好，一啲案件好，或者一啲嘅法例好，你系咪都要认清楚先？你咩都唔知，咁你点样可以讲咧？咁啊，即系会流于即系吹水咯。如果你求其讲咁样， 系啊， 即系譬如你睇《激战》咁样，话你未睇过噶，你纯粹喺度吹咁样，唔好意思噶嘛，好睇唔好睇咁。咁你有冇睇过先？你未咁样，咁即系个意思就系咁样咯。即系好多嘢，其实你都要认识咗，你要知道咗，你要了解咗，即系你先有权去批评佢或者表达你自己意见咯。系啊，咁讲翻就系、是、即系呢一套点解我觉得系会比较好咧？其实系呢个位，即系讲到就话。其实小人物本身都是一个好睇嘅电影其中一个 situation 嚟噶，其中一个设定啊，就系、是、一啲我所谓小虾米啊，或者一啲悲剧人物去再次企翻起身啊，或者系失意咗啊咁样，即系呢啲系一啲好典型嘅设定嚟嘅，系即系通常都好睇嘅，你嗰个演员做得好，咁但系呢一套就即系好成功地揾到张家辉咯，我咁讲。佢真係做到嗰樣嘢囉， 咁排於眼始終即係傻小子咁樣就其實唔係排於眼演都得嘅，我覺得係。咁但係就即係排於眼當然唔錯啦。事實上即係你睇佢其他戲，我都會覺得排於眼嘅演技係唔錯。咁但係喺呢一套戲嚟比咧，其實俾佢發揮機會唔多。咁加上佢嘅對手比較嘅對手係曾家輝，咁更加係比下去啦，一定係。咁所以呢個戲其實真係講到話我哋睇成功或者睇我哋咁。其实唔系得到啲咩咯，或者我哋得到嘅嘢，并唔系大家所一般睇嘅明星啊、声誉啊、钱啊，即系嗰一样战利品嗰样嘢咯。系咁呢一个其实就比，其实系我哋市井系普通市民啦、啊、layman 啦、啊，系有好多嘅鼓励嘅。系咁大家亦都好容易代入到。咁所以点解佢会即系嗰个评价会咁好咧？系啊。咁呢个其实都似似地啊，自你睇一套日本片啦，啊，自对人间嗰样嘢， 系啊，其实似都可以讲似，不过唔系，因为我觉得佢回应翻佢啲嘢嘅，因为佢自对人间喺度成日自对行家，自对人间 系， 其实佢讲 嗰一班人啦，用几十年去整一本字典啦， 十八年好似唔知十六定十八年， 好似十唔止啊，十年啊。 十零咧，因为佢比较过，有啲人话喂，我有啲人一入嚟就话，杂志我用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做一本杂志，跟住佢话哇，字典要几多？十零年咯，跟住哇，跟住佢攞咗一本，啊呢本七年嘅，呢本系廿六年嘅，咁啊，跟住嗰个人就呆咗，直情，即系佢想象唔到，不过我都想象唔到，原来一本字典要用咁耐时间嘅，咁即系佢有讲点解要用咁耐时间啦，咁因为佢唔想抄人哋嗰啲嘢，要去揾一个另一个角度去睇一个词汇， 系 佢唔想抄嘅，有啲共通性嘅就可以摆落去，有啲唔可以抄，同埋要紧贴潮流咯，所以佢成日不停要改咯， 系 咁佢不停咁讲，咁我其实我想话，如果你讲经济学的话，其实唔经济噶， 话赚钱唔多， 系啊，即系唔经济。但系佢入边戏又讲一样嘛，点解佢哋要咁落力做，或者要咁仔细用十八年去要校对五六次咁样？佢就话，因为如果一个少少错误，啲人就唔信呢本字典，其实就影响到呢一样。佢系喺睇到好细微嘅嘢去谂翻呢一件事咯， 或者系忠于佢自己，觉得自己做嘢嘅工作啦，系有意义、有价值咯。 系啊，系啊，呢个紧要咯。 系啊，所以都仍然即系坚持落去。 系啊， 即系执住嗰样嘢，唔系大家话啊，你赚本字典有几多钱啊？或者就算本字典出咗嚟，有几多明星啊？有几多人即系会你会出名啊？人哋会话觉得你好劲喎，咁有本字典喎，咁样唔会咯，佢唔会得到呢啲咯。 系啊， 咁但系 佢都唔系，同埋做嗰个人，佢冇谂咁远，佢即系谂如果做得唔好会点样咧？咁样系啊。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有少少系回应到，即系其实有样嘢你觉得值得你去咁做嘅话，咁你咪坚持去做咯。 系啊，其实系坚持啫。 即系点解我哋唔系佛教徒成日讲话佛教徒其实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睇嘢嘅方法。其实好多时就系、是，又系我哋睇嘢角度，其实唔代表我哋而家所有人都咁睇，或者大部分都咁睇，咁就一定啱咯，一定正确咯。 系啊，冇，因为我哋社会系用压倒性多数嘛。呢句点解你哋去谂啊？ 少数服从多数咁样。 系啊，压倒性喎。 咁但系系咪一定啱咧？或者话我唔跟呢样嘢啦？或者嗰样嘢系咪一定要分对错咧？系咪我唔敢做就一定唔啱咧？ 系啊。 其实有啲事可能唔关对错呢个概念上事。系啊，我哋唔使一定要理会佢，或者我唔使等等要二分法佢啊！我一系接受佢，一系排斥佢咁样。其实唔使嘅。 系啊。 即系但系呢样嘢其实一种对立啊，相对嘅观念就系、是，即系我哋而家好多人都会犯嘅一个错咯，系啊。咁呢个戏就即系，会讲到其实，即系你有一样嘢，其实你想得到，你咪继续坚持咯。 系啊， 你嗰个睇法，其实你唔使理其他人点谂，又或者人哋其他人咁谂，其实未必啱。 系 你只需要你知道你自己点解要咁做。 系最紧要知道你。自己 点解要咁做，或者你咁做为咗啲乜嘢？ 系啊， 好啦，咁今日话录咗好耐啦， 四十几分。 好，咁我哋而家讲咁多先啦。我哋嚟紧一啲类型片咧，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啦，好快会出街，我尽快录得。 好， 系咁多啦。 好，拜拜。